不觉得他的歌声中有满满包容的爱吗？这是殷殷切切的期望啊。米萨沃森也用这首歌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爱。下周四一定会带来他的一期节目，他的故事，而这首歌就叫做《爱之音乐》。 Adesso perché canto Amore musica Sono rinnovo qua Per quanto fiato avrò La voce, l'anima e tutto quel che h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per non buttar via la mia disperazione per non toccare il fondo e farmi una canzone amore e musica che fanno il giro tondo di nuovo son per mano in questo mio teatro pieno ho ritrovato me ho ritrovato amore e musica sono di nuovo qua per quanto fiato avrò la polce e l'anima è tutt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è tutto quel che ho amore musica come due cuori affiatati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不知道就这样一首《美国往事》黛布拉的主题，不知道有会有多少朋友回味。而我这里带来的并不是电影当中的原版，而是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演奏。为什么带来这个版本呢？其实我想说的是，音乐、学习和感受。有的人听了这首作品，可能是觉得很多的往事在回味。那就开学季，我也想说，古人说嘛，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无论处于人生中的哪个阶段，都可以踏上求学的路途，点亮智慧的灯火。音乐呢，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感受，而不同的作品被不同的音乐家演绎，可能留在你心里的也是不同的。带来马友友，其实也有接下来内容有关。我说了，人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学习。那说到马友友这位华裔大提琴家，他从小由父亲启蒙学习大提琴，后来在很小的时候，他59年出生，在71年他16岁的时候，就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也被誉为神童。可是那时候小小的他却突然觉得不够，不是说名誉不够，而是想要沉下来。他没有去学音乐，那去哈佛大学取得的是人类学学位。他觉得他应该上学，应该来感受。所以说，知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看你要索取什么。来听一首蛮有开心的音乐，零 听到的是李斯特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演奏者是鲁宾斯坦。这首曲子其实从两方面说，一方面说的是鲁宾斯坦，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鲁宾斯坦这还是属于他青壮年时期的一个演奏阶段。他演奏曲子经常就是淋漓尽致，那一刻简直就是瞬间可以让你听得很过瘾。那包括其他人啊，阿劳、米开朗基里等人的演奏都没有他那样的特别。而说到鲁宾斯坦，但是到了他的晚年的时候，他的声音有很多的改变，就是淡淡的，没有大度的情绪起伏，回到了那种安详的意境中，随着浮云的上升，像是来到了仙境。协奏曲二乐章。来看到有朋友说，刚才这首作品是肖邦、李斯特、舒伯特，这么古典的古典音乐有点久违了。舒伯特是乖孩子，没有这么狂野。这是李斯特呀，李斯特的作品一乐章像他的技巧一样的那样的奔放。二乐章其实李斯特并不是晚年突然变得那么的阴沉或者沉淀，他的性格中也有二乐章的这种形式。这首作品其实和肖邦的那两首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还有包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可以媲美呀。而且我觉得也还由于他的演奏者鲁宾斯坦并没有过分的花哨，虽然这首曲子二乐章很新鲜，但是鲁宾斯坦也故意演奏的质朴一些，没有那么的华美，所以你听起来感觉是如此的质朴纯真。这就是音乐家的不同形式的演绎，其实作曲家也有创作的时候的不同心绪。 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和你分享的是音乐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创作、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学习心态。下半时段还有李斯特的晚年作品作为对比，当然也还有更多适合这个周末来听的音乐。一会儿见。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不同的音乐。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李斯特，听过了鲁宾斯坦，下半时段再听听他。从16岁到17岁，选自音乐之声。 That men will want to ride on. To. 16, going on 17, baby, it's time to think. Better beware, be canny and careful, baby, you're on the brink. You are 16, going on 17, fellows will fall in line. Eager young lads and roués and cads will offer you food and wine. Totally unprepared are you to face a world of men. Timid and shy and scared are you of things beyond your ken. You need someone older and wiser telling you what to do. I am 17, going on 18. I'll take care of you. 美好啊，16岁到17岁，选自音乐之声。只有那时候的声音，那时候的状态，你还可以听出来这样的朝阳的感觉。开学季上学多好啊。 Going on 17, I know that I'm naive. Fellows I meet may tell me I'm sweet and willingly I believe. I am 16, going on 17. candies. What do I know of those? Totally unprepared am I to face a world of men. Timid and shy and scared am I of things beyond my ken. I need someone older and wiser telling me what to do. 大家都在说什么？艾洛说了，天气太美了，秋高气爽，用听听 FM 收听古典与流行，美好的周末。是的，如果大家此时用手机听听 FM 听呢，是怎么样来找寻呢？就是各大手机应用商呢，找寻到听听 FM， 找到北京又广播，此时两点到三点，古典流行就正在直播。当然大家平时想回放节目，也直接搜索在页面搜索古典也流行。在这几年的古典流行的每一天每一期的节目都会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选择音乐之声，你记得这个片段吗？16岁到17岁，在那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唱的这首歌，是大女儿和那个不成器的少年一起来唱的这首歌。不同年龄的人来唱这首歌，真的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为你带来的是朱莉·安德鲁斯来唱的这首歌，后来出在她的专辑当中了，然后唱的完全不同。朱莉·安德鲁斯就是电影《音乐之声》的扮演者，我们来听听她单独演唱这首歌是怎么诠释的。一开始的前奏声音更有浪漫的感觉，仿佛是充满着回忆，一个成熟的人在回忆自己的16到17岁吗？ A bell is no bell till you ring it. A song is no song till you sing it. And love in your heart wasn't put there to stay. Love isn't love till you give it away. When you're 16, going on 17, waiting for life to start. Somebody kind who touches your mind will suddenly touch your heart. When that happens, after it happens, nothing is quite the same. Somehow I know I'll jump up and go if ever he calls my name. Gone are your old ideas of life, the old ideas grow dim. Lo and behold, you're someone's wife, and you belong to him. You may think this kind of adventure never may come to you. Darling, 16, going on 17, wait a year. I'll wait a year. Just wait a year or two. 安德鲁斯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一位艺术家。那刚才的这首是六岁到十七岁，其实也是在音乐之声当中。那大女儿呢，和男孩子在花园的，在夜晚的花园当中唱了前半部分，下雨了，淋雨了，回到房间里，朱莉安德鲁斯和他共同唱了歌曲的后半部分。他以一种家长的状态告诉女孩子，十六岁到十七岁应该是怎么样的，更好的爱自己。说到朱莉安德鲁斯，也想说说不同的阶段。那我们都知道她是著名的演员，她获得了很多奖项，那还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她演出了太多的作品。1935年出生在英国，后来登台在百老汇演出，然后她的电影处女作是《欢乐满人间》。《欢乐满人间》是什么？就是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我小时候看过这部童话的小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其实现在还有这部电影也有翻拍。那在1965年他又演出了音乐之声，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在后来呢，他也是拍了一系列的电影，同时呢依然演出一些百老汇的音乐剧还有舞台剧，同时还要演电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他的喉咙出现了异样。还记得吗？前两天我又说这个用声，但是有的人用声，朱莉安德鲁斯是受过训练的，他的演唱也不是这样，但是他的用声也是过度了，他的喉咙出现了异样。直到1997年，他开刀割除了肿瘤，那朱莉安德鲁斯就暂时告别了演唱事业。而不成功的肿瘤切除手术导致了他的声带损坏。后来安德鲁斯呢被授予了爵士头衔，他不再歌唱了，但是呢还好他拍了很多的电影。那其实他也被认为是很多女性，成熟女性的代言人，包括高贵成熟女性代言人，比如说她后来演出了《公主日记》啊等等一些影片。而且她难得的是，她虽然不再歌唱了，她还在演出，她可以用声音来配音，也可以演电影，同时她写了很多的儿童作品。所以也见不同的时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为电影《音乐之声》中唱的那个美丽的唱段。朱莉安德鲁斯有一个女儿，是儿童读物作者艾玛·沃尔顿。于是呢，朱莉·安德鲁斯和她的女儿在1974年、1975年也是收养了不同的孩子。而且呢，她在写作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她和她的女儿合作，一共出了27本儿童读物。所以，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状态，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其实什么是音乐之声，在音乐声之声当中的序曲当中就告诉过我们，那些生活中的鸟鸣啊，风吹树叶呀，还有灿烂的阳光啊，还有此时的秋日暖阳啊，这些都是音乐，也都是音乐之声。比方说在电影《音乐之声》中一开始出现的就是山上的呼啸风声和美丽的景色，这些生活，这些环境，这些美丽，也都是音乐之声。这里我为你带来的就是《音乐之声》的开场这一部分的序曲。 我们可以听到山上的风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听到这些音乐，希望开学季也给你带来不同。之声，接下来呢，下半时段再给你做一个对比，听听李斯特晚年的作品。 Thank you. 李斯特的《旅游岁月》，华伦城之虎，这个演奏版本来自于拉扎尔·贝尔曼。我刚才想到怪带虫说一开始上半时段听过的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他说觉得这么古典的古典音乐有点久违了。我觉得每一天古典流行都给你带来很古典的古典音乐呀，甚至更久远的巴洛克，还有早期文艺复兴更早期的作品。只是可能我觉得你觉得那样的对比，或者说李斯特的这一首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上半时段的听到的，你觉得更像是你年轻的时候听过的那些古典音乐。的确在过去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啊，第九交响曲啊，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啊，这样一类作品先引入到国内，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古典音乐，可能听的都是这些作品。而慢慢的我们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多。而说到李斯特，我既喜欢年轻时候的他的那些澎湃的激情，也是喜欢他晚年的时候那样的心态的作品。一谈到李斯特，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他早期的一些创作，一大批改编曲，拉格奇进行曲、爱之梦、交响诗前奏曲、匈牙利狂想曲，这样绚丽生动但是有霸气外露的作品音响。接下来再想想也有李斯特的还有 B 小调奏鸣曲、但丁交响曲、浮士德交响曲，这样的意境高远形式复杂的经典。再往下呢，对于很多的听者和音乐爱好而言，可能李斯特到此为止，但是他晚年的意境却又不同，也有过像舒伯特那样的第958到960那种远离尘世喧嚣的境界吗？有的。在今天古典流行的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李斯特。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一首关于湖水的作品。夏天就要过了，其实我觉得已经过了，但是我们感受到这种水边的情景越来越不多了。所以节目最后我们也听到的是齐拉夫演奏的李斯特的晚年的又一首作品《艾斯特庄园的喷泉》。上次其实也讲过，但是时间也是不够，李斯特晚年就一直住在艾斯特庄园。他对于宗教、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状态都和年轻时有很大的不同。而著名的埃斯特庄园也是意大利的三大有名的庄园，其中的美景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各色的艺术。我们在这首作品当中也可以感受到那美不胜收的景色。这个周五，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带你的音乐回归到经典，李斯特《埃斯特庄园的喷泉》。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下周一再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